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永恒的魅力，每到周一的时候依旧是我们的串烧时间。那今天所有的串烧都是我们最最熟悉的音乐，会从哪一段开始呢？我是王卓，永恒的魅力正在各位好朋友的耳边。我们的联络方式呢，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就是北京广播之声，点击会一会进入我们的听众群，来猜一猜吧。绝对是超级熟悉的一些音乐的串烧。 常的卖力。今天是串烧时间，所有听到的音乐呢都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些经典的古典音乐。那很多朋友说，哎，是录播还是直播呀？特别通知一下，是直播哟，我在直播间呢。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些音乐呢，可能很多都是在第一时间就可以说出这些音乐的名字。其实呢，在我们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问题呢，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些曲子都是什么样的名字。这也是呢在问问大家对于曲子的这些熟悉的程度，尤其是我们的音乐会将会推出的时候，这些抢票的环节。那在下星期估计应该是下星期吧，我们又会推出在一月份时候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乐享四季的音乐会了。那这一次的主题呢，还有一些内容呢，还有一些我们在抢票过程当中提出的问题呢，都会在节目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。当然了，每一次我觉得音乐方面并不是特别难的问题，比如像今天你可以做一下测试，自己到底知道哪几首音乐的名字。 在我们的听众群当中，朋友们说曲子都很熟悉，而且都是非常爱听的。是的，有很多这样的音乐就是百听不厌，可能这像一个形容词一样，但是对古典音乐来说却是确确实实是这样的，就是百听不厌，怎么听都觉得又熟悉又美好。在串烧时间，我们经常会找这样的音乐和大家一起来分享。下面是段永恒的魅力，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，继续经典音乐串烧。我是王卓，一会儿再见。 经典轻歌剧再度上演，纯正圆舞曲拉开喜剧大幕，婉转咏叹调吟唱风趣爱情，著名导演乌戈德安娜倾情打造，精美舞台呈现花都巴黎浪漫景象。宋元明、石以杰、埃德尔曼、莱斯克，中外歌唱名家联袂登台。1月18日至21日，国家大剧院制作轻歌剧《风流寡妇》，用幽默装点歌剧舞台，用欢笑迎接新春佳节。 The weather.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，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见多云，偏北风4-5级，阵风7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度。目前我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，请注意防风防寒。天干物燥，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，也要注意保湿补水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偏北风4-5级，阵风7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3-4级，最低气温-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肾虚肾寒，力不从心， 腰酸腿痛，气血两亏。 同仁堂参茸丸，参茸相伴，福寿相依。 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，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4半点资讯。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近日，斯琴高丽携全新浪漫情歌《假如爱能重来过》回归乐坛。据上一张双主打 EP 几个月后便推出新歌的斯琴高丽，以全新面貌再次发声。斯琴高丽的新歌再次由自己担任制作人。《假如爱能重来过》这首歌描述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女生面对爱情失意时的心态，这也是斯琴高丽送给自己的情感独白。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入行30年，赵学而4月将首踏红馆。Right on Time 这个演唱会名也是他跟团队一起想出来的。至于演唱会的嘉宾，赵学而表示，圈中的好友们想要坐到观众席捧场，或者想上台一起玩，他都无限欢迎。歌手许志安前天前往广州出席2017粤语好声音音乐盛典，以表演嘉宾身份献唱《真心真意》《爱你》和《半天下》，台下歌迷反应热烈，让许志安深受感动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，我们下一时段再会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魅力。 每当听到耳边的旋律出现，我都会想到两个字，就是心动。有的时候看到人会让人心动，看到一枝花会让人心动。当然像这样耳边的旋律流出，我相信很多朋友同样会心动。永恒的魅力，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串烧时间，在串烧当中一起来聆听这些经典音乐。我是王卓，再次欢迎你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。